迎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没有发现口袋开始瘪下去了？一到月底我就开始下定决心要存点钱了，你知道吧？因为实在是没有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一下定决心想要存点钱的时候，办点事儿的时候，你身边所有的人都会嗖嗖噜噜告诉你，雪雷，要对自己好一点。所以我们都要对自己好一点啊。让我一次买个够，花掉我所有。而且没有发现啊，你去买东西，当你想要省一点的时候，你发现不要自我安慰，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平价代替款，没有。 寂寞当然有一点，你不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距离是一份抗争，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我因为爱还在深，却沟通的语言学着谅解，学着不流泪。等到我们学会飞，考验日子就要从孤单里毕业，我们要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让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这爱情一定会有张证书， 是看不见的语言，爱是摸不到的感觉，爱是我们小小心愿，希望你平安快乐永远。爱是仰着头的喜悦，爱是说不出的感谢，爱是每天多付出一点点，说说何时并不在乎考验，像阳光温暖我和你，不管有多遥远，总有到达那一天，让爱传出去，那前方那满园生路有你祝福，没有过不去的苦。 失去后你才会明白，为什么

笑 Joke of the day。 OK， 今天这一笑是这样的，李雷呢昨天跟朋友一块去 theater 啊，就是剧院看剧，本来呢是抱着很期待的心情去的，本来是想看一出好剧的，可是完全没有享受其中。为什么？因为他身后坐了一对情侣，一男一女，两个小年轻就不断的在身后啊，坐在后面大声的说话。一开始的时候，李雷就一回头是吧 turn around， 然后用愤怒的眼光看一眼他们，警告一下，但是他们俩完全不在意，继续大声说话。后来李雷实在受不了了，就回头跟着这俩小年轻特别大声生气地说 I can't hear a word， 我一句话都听不清楚。这话说完，其中一个男青年啊也特别生气地跟李雷说，你一句话听不清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这是 private conversation， 又不是说给你听的。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去，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白天和黑夜聚焦的每个环，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最近在美国他们的选民的资料被泄露出来了，我们平时自己的资料也有可能被泄露哈，比如说你会接到一些房产公司的电话呀，是吧，那么楼盘你要不要啊，这都是我们的电话资料，私人隐私被泄露了。但是美国选民登记的总数也不过只有2亿人啊，可是这一次泄露出来的这个数据有 1.1TB， 其中包含了1.98亿选民的这个，包括他们的名字呀、生日啊、住址啊，还有选民登记的一些详细的资料，大部分都被泄露出去了啊。不过我觉得这个泄露资料啊，我都习以为常了，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接到电话号码，就是对方就是说，哎，雪雷女士您好，我是幸福里楼盘的工作人员，请问您需要什么100平以下的小户型吗？我就会立马挂掉，好生气啊！谁把我的电话号码泄露给了这些楼盘销售人员，对不对？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这些声音好亲切呀。自从我主动打电话给楼盘的销售人员，然后他们都跟我说没有了。一间都没有了之后， 星期天的森林想念太阳，载着梦的子弹列车害怕孤单，蓝色海洋需要美丽终点，因为公路电影开始想去流浪， 你不想，他 最新的一个发明啊，名字叫做隐形鞋，这是意大利人发明的。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就很多意大利人在享受沙滩漫步的时候，都希望能够赤着脚去沙滩上走走，但是呢，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沙子的软度嘛。可是那个沙滩啊，在太阳的照射下就特别热，就跟我们共享单车的坐垫一样，很烫，很烫人。所以呢，这个意大利一个公司就发明了可以让你贴在脚底的这么一个隐形的一层塑料的隔热的这个鞋子，就它很薄，不仅可以隔热，还防滑，还可以反复穿脱，多次使用哈、啊，这叫可粘贴鞋底。它就有点像鞋垫，但是可以粘在你的脚板底上，别人也看不出来你穿鞋了，所以这就叫隐形鞋，目前在意大利的海滩边上非常流行。哎呀，我今天还在办公室里跟同事们说，我说这隐形鞋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创意真不错。我们办公室一个男同事说，隐形鞋有什么意思呀？海滩边上，谁要是能发明隐形比基尼就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时段精彩继续。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在山上奔波，月光太温柔，早早不能说，一心要那听着有阴谋，冷漠拼说暗度淡薄，共和默念分散过，烽火连天不休，可以经常被人执着太温柔，草草不能说，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阴谋没说，暗度淡薄。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三国，就不轻对于。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一切。

这不是最好的秘密。 仗剑看世界留言说，有时候对自己好，有时候对自己抠。是，我也是有时候没钱的时候对自己可抠了。 爱那刘师傅，爱那手带舞，这一路我走过，替你比苦涩多，有情是知足，无情是麻苦，相爱时候记住，相爱时候你的手，你的手曾那么温柔，幸福过，幸福过完美的轮廓。不可否认，我曾如此快乐，走过就该珍重。

瓜坡留言说，我对自己好，想玩就玩，想吃就吃。嗯，也是想不胖都不行，是吧？ 走过那么多路，却从未看到终点，流过那么多泪，也未曾找到幸福。多少次挣扎在谷底，倒下又站起，多少回徘徊在街头，迷茫却坚定。也许下一次艰辛是真的会倒下，可活着绝不是向命运低头并祈求，就算还有一丝力量，我也奋力奔跑，誓言不会这平凡而不羁的生命。却从未告别理想，伤过那么多回，也未曾破灭信仰。多少次迷失在风中，破碎重塑，多少次放逐在天际，无助却坚强。可人生却不该任困苦摆布并摇铃，就算还有一丝苦心，我也要拼命追寻。

还有听众说我对自己很好啊，证明很简单，你看我每天增大的腰围就知道啦。你别骗自己了好吗？增大的就只有腰围吗？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常常觉得心情像桌面一样，放着几天就会呈现出凌乱，或许我不擅长控制复杂情感，凭感受去给予去判断，听别人的情歌像惊涛骇浪，我也担心自己太保守简单，怀疑在嘶声呐喊后更彷徨，我还是选择爱的清爽，专注一颗心观察阴阳阳，在彼此都能有的空间慢慢成长，付出快乐悲伤，真心面对一个人，生命是多更的情歌像惊涛骇浪，我也担心自己太保守简单，却怀疑在失声呐喊后更彷徨，我还是选择爱的清爽，专注一颗心观察阴阳黑暗，在彼此都能有的空间慢慢成长，付出获得快乐悲伤，专心面对一个人，生命是光方向，成长，付出获得快乐悲伤。 是